同阿弥陀佛不相应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诸根寂静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。 四十八愿，我哋有细心观察体会，自知道佢确实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 呢一句系喺大愿嘅前边讲嘅，亦系大愿嘅总纲领，说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国土。超胜喺乜嘢地方呢？呢四十八条为我哋指示出嚟，佢同一切诸佛刹土唔相同嘅地方，确实佛喺一切经里边未曾讲过。 十方诸佛刹土里边，我哋冇听讲过咁样嘅事情，系真实嘅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明白之后，至真正了解西方世界嘅殊胜、法门嘅殊胜。 我哋信心、愿心真正能生得起嚟，执持名号，只能够达到相应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前边三段由第六愿到第十一愿，都系细说本能嘅恢复。恢复得咁快、咁圆满，的确令人冇办法想象。当然是真实，不是虚妄。这一段是第十二定成正觉愿。定是决定，定成正觉就是决定成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愿文讲得很明白，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 所有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内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并冇讲上品上生或者系中品以上，冇呢个字样。换句说话讲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王生亦包括在其中。 远离分别， 就系唯识家所讲嘅转识成智。识就系分别，八识都有分别嘅作用，所以称作识。八识有集起嘅作用，所以又称作心，称为八心王。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立刻就转八色成四字，唔再分别一切事物，唔再分别对于一切万物事理，点能够知道呢？就好似心经介绍观世音菩萨一样，系照见。 佢唔使分别，唔使思考，六根接触境界就通达明了，唔使用思维，思维系第六意识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唔用，所以系转八色成四字。通常我哋讲呢啲系七地以上菩萨嘅境界，呢个地方系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王生，佢哋就得到呢个系超胜。 诸根寂静 系好深嘅禅定，诸根系指六根，六根寂静，六根包括眼、耳、鼻、舌。身二二根是末那色，这一句话就是讲八色都不起作用，这些是七地以上的境界。在佛门里面，好像《楞严经》讲的首楞严大定，《花严经》讲的狮子粪畜三昧，在念佛法门里面所讲的你一心不乱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。 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。 往生决定成佛，正演是弥陀本心，弥陀的宏愿，为以一乘大法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帮助众生一直契入究竟涅槃。这个是指原教佛果。照天台家的讲法，有四种佛：藏、空、别、缘。这个是原教的佛果，一生成佛。睇呢一愿，我哋就肯定古来祖师大德所讲嘅说话冇错，确实有根据。往生不退成佛，一生中就圆满，就办到，根据就喺呢度。 我作佛时，

障碍系乜嘢呢？呢啲一定要搞清楚，真正将障碍揾出嚟，再将障碍消除，我哋就接触到，就见到佛光。呢啲事实，我喺讲席中时常提示。真正留意听经嘅人，我一提起，你哋就应该明了。如果自己仲系唔明白，换句说话讲，咁多年嘅经都白听啦。 佛光确实普照十方，唔单止系眼能够接触到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接触到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色冇一样接触唔到。 如果我哋讲西方世界六尘说法、情与无情同宣妙法，这个大家有印象，能有几分体会。如果讲我哋现前嘅世界，情与无情同西方世界一样同宣妙法，你懂不懂呢？你承唔承认呢？同样嘅，确实冇两样。 点解西方极乐世界嘅人能够觉察得到，我哋却觉察唔到呢？原因就系佢哋嗰边嘅人，人心远离分别，诸根寂静，就能够见得到。好似《楞严经》讲嘅，正极光通达。 人心在非常清静的时候，极微细的声音都听得到，极微弱的光明都看得到。我们讲微弱很难形容，因为有很多的光波我们肉眼见不到，肉眼的能力很有限，只能够见到眼前这些波长，比这个波长的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也见不到。我们现在利用科学的仪器探测到部分不同光波的光线，发现 X 光、紫外线，其实比这个光波长的、短的有无量无边，我们科学仪器还没办法探测到。 假如我们心清静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的能力恢复，无量无边不同波长的光波都见得到，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，立刻就变了。 佛门时常讲六道里面人鬼杂居，人道同鬼道住埋一齐，人见唔到鬼，鬼亦见唔到人。点解见唔到呢？就系波道不相同，音波、光波频率不相同，时空嘅维持亦系呢个现象。佢哋见唔到我哋，我哋亦见唔到佢哋，实际上系住喺一齐，彼此互相重叠，各个不相妨碍。 咁亦证明物质系假嘅，唔系真嘅。金刚经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系真实嘅，决定唔能够重叠；系假嘅，唔系真实嘅，所以唔会互相妨碍，即系事事无碍。 由呢啲科学发现嘅层面嚟观察，佛经讲嘅不无道理。如果再讲得粗浅一啲，经典所在之处，经典放光。我哋见唔到，佢确实放光。读诵嘅时候，我哋能听到，就系呢个光波嘅现象比较接近我哋嘅频率，讲解就更加接近。我哋听咗之后，启发心底光明。由此可知，此地所讲嘅光，唔单止系肉眼见到嘅，六根所接触嘅，都用呢一个字嚟作代表。换句说话讲，凡系启发我哋心智嘅，都称为佛光。 眼所见的，耳所听的，身所接触的，意所想的，触动宿根，破迷开悟，都是光波。所以禅宗参禅的人见到飞花落叶，他能够开悟，就是佛光，亦即是光波触动了他的宿缘。听人唱歌亦都能够开悟，因为是耳接触佛光，亦即是音波。 希望各位由这些地方去体会，那就是 见我光明，照足其身。 在本经确实是很讲得多，黑实而论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光明，愿愿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快速成佛。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这个是接触佛光现前所得的利益。所以 人哋问学佛有乜嘢好处呢？你哋讲唔出嚟，点样能劝人学佛？学佛嘅好处喺边度呢？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嘅事情佢冇见到，边个相信？佢谂你哋系迷信。如果依家就得好处，佢就会向你请教。 而家得乜嘢好处呢？得到快乐。佢哋生活得好苦，我哋生活得好快乐，咁就唔一样啦。学佛就系离苦得乐，冇学佛心不安，学佛之后心就安啦。 禅宗达摩祖师到中国嚟嘅时候，慧可禅师就系学佛学咗好多年，心仲不安。听讲印度嚟咗一位高僧，就去向佢请教。冬天落雪，佢企喺雪地自敬，睇到大师唔理会佢，最后攞刀将自己嘅手臂斩咗一只落嚟去供养达摩祖师。达摩睇到咁嘅样就问： 你何苦嚟？ 你点解咁样做？佢讲： 我嘅心不安，求大师为我安心。 心不安好苦，虽然好苦，凡夫仲冇觉察到，仲不想求安心。为可好了不起，为可知道心不安好苦，佢去求点样安心？呢一点就比我哋高明啦。我哋心不安，仲唔知道点样求安心？达摩祖师一伸手， 你将心攞嚟，我替你安。 依家好多地方塑造达摩祖师像，撑大眼，手伸住，就系叫为可 你攞心嚟，我替你安。 呢个就系佛光普照。慧可大师闻说回光返照，觅心了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讲： 予予安心境， 我替你安心安好啦。佢喺呢一句话中大彻大悟，心安啦。心喺边度都揾唔到，仲有乜嘢安唔安？可见日日觉得心不安，嗰啲系妄想执着。呢一下觅心了不可得，妄想断咗，心就安啦。所以学佛求嘅系心安，道理明白，心就安。心安理得，理得心安。理系乜嘢呢？宇宙人生嘅真相。 人生系自己嘅生活，宇宙系我哋生活嘅环境，就系自己同自己生活环境嘅真相搞清楚啦，唔再胡思乱想，心定心安，安咗就快乐。所以安乐，安是因，乐就是果。你心不安，由哪来的快乐呢？ 但是我们要追究一下，我们希望得到快乐，明白乐是由安得来的。安由哪里得来呢？我们今天确实不安，怎样才能够得到安？安之因是平，平安。此心不平，不平怎样能安？怎样至心平？平的因是和，和平，大家不和点会平？现在的人日日打交，冇办法，不和就不平，不平就不安，不安就冇乐。上一个字系因，下一个字系果。 佛教我哋修六和经，修六和心就平，平至能够得身心安乐。呢个系学佛嘅好处，真实嘅受用，特别系喺无量寿经中。 无量寿经的好处是性、相、事、理，面面都讲到，简单扼要，经文将真相都讲透了。从此之后，他的生活、处世、待人、接物、工作，一定是慈心作善。他的心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思想、见解、作为，一定是利益众生的。这些是善。佛法讲的善恶，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，利益别人的只是善。为什么讲利益自己是恶？众生之所以不能作佛，有两大障碍。障碍你不能成佛，障碍你不能明心见性，甚至障碍你不能开悟。再讲得粗浅一点，障碍你的正觉，一日到晚迷惑颠倒。 第一个大障碍我执，第二个大障碍法执，起心动念都想住自己的利益，我执日日增长，怎样能够成就呢？不单止成佛无份， 正阿罗汉亦都冇份。 点解称阿罗汉？就系我执断咗，至证得阿罗汉果；法执断咗，就成佛。所以佛法冇其他嘅，破执着啫。因此佛教我哋嘅方法系起心动念谂别人，唔好谂自己。不知不觉自己冇咗，我执就破啦。呢、这个就系觉，就系、是、善。念念都谂到自己，我执增长。讲老实说话，唔单止阿罗汉冇办法证得，衰陀换果都冇办法得到，因为衰陀换要破身见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第一个就系身见，念念执着身系自己，身见破不了，所以小乘初果都不能证得，几可怜呢？回个头嚟谂谂自己，我哋绝对唔系呢一生只修行。依照《无量寿经》所讲，每一位同修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都修行，都系修行人。生生世世修行，点解修到今日仲变成咁嘅样呢？讲老实说话，病根就喺起心动念都谂着我。 我执冇破，虽然生生世世修行，从来都冇证到过小乘初果，亦即系话日日读书好似好勤奋，但系考试就从来都冇合格过。 我哋嘅成绩不过如此啫。呢一生又遇到佛法，假如呢一生我执身见不能断嘅话，能唔能够成就呢？仲系不能成就。各位同修一定要记住，唔好为自己谂，为自己谂嘅系愚人，替自己谂嘅系迷惑颠倒，呢啲系绝对真实。要念念为众生，我哋修净土嘅阿弥陀佛系我哋嘅本事，佢发四十八愿，边一愿系为自己呢？佢嘅心量大，念念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弥陀嘅心愿系圆满嘅。我哋学阿弥陀佛，要喺呢个地方学，学佢嘅心量，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包。 见到众生嘅善就系我嘅善，见到众生嘅恶就系我嘅恶，咁就啱啦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自己要断恶修善，要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自他不疑，咁只系真正学佛。 慈心作善，呢一句系讲现前嘅利益。我哋喺娑婆世界，现在得人生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总有死嘅一日，绝对唔系讲死咗就完啦。如果死咗就完啦，我哋亦唔需要学佛。学佛有乜嘢意思？死咗仲系未完噶，呢、这个事情麻烦啦。地藏本愿经常讲，四十九日之后又去搞轮回，所以愿望系来生我国。我时常在讲席中跟大家讲，除了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免不了生死。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跟那些证得如来报身的差不多，有生无灭。我们这一生真的有生，有没有死呢？没有死，生死了了。 为什么说没有死呢？因为你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才去的。下下品往生的人亦都是活着去的，虽然有些病得很重，佛来接引，他见到想跟你们说，但没有气力说不出来，嘴在这里动，但是没有声音，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或者他说见到佛了，佛来接引我，我跟他去了，他向大家慈行，但是说不出声音来。 中国人说五福，五福最重要的就是好死，死的时候清楚明白，不迷惑，不颠倒，好死必定是好生。一个人临终神志清楚，你想他会去到三恶道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吗？